醉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 初三，肥猪拱门，女婿看望老丈人，媳妇儿回娘家，礼物改双数。 相声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，在这儿祝您在今年大吉大利。 本将一汽大众飓风第四 S 店祝愿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，在今年里抱着平安，扔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新年到，祝福到，我谨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，祝愿一零三三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，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。三和长城哈弗汇丰店祝您2017年更辉煌，今年吉星高照。 爆竹声声辞旧岁，瑞雪飘飘迎新年，农历丁酉鸡年已经到来，

手紧紧拥抱你。

在拔河， 爱情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没谁不能解幸福的歌，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个如何。你别再拔河， 爱情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没谁不能解幸福的渴，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又如何。